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这首超级甜美的歌曲呢，不用多介绍，是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啊。那这首歌呢，被评为异地恋金曲榜的第三名的情歌啊。那种甜甜的感觉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让人听了之后啊，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很好的，是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推荐另外的一首很甜的歌曲哈，叫做是心有所爱。那心有所爱呢，才能知道对于爱情我们要努力的一种方向，让自己努力变成更好的人，然后去到他的身边好好的表现一番吧。 全脸你变成依赖， 来自庄心妍的《心有所爱》。没错，我可能呢给不了你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是呢我一定会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当然了，在没有遇到他之前呢，请把美好的一切给予自己和你所爱的家人还有朋友，好好的享受单身的美好生活吧。那没有突如其来的约会打乱自己的计划，可以一个人去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吃一顿好吃的东西，或者呢把大把的时间呢来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因为日子很简单，心思呢也要简单一点才好哦。 早场电影，午后咖啡厅，姐妹四档赖在 KTV， 散步去看雨，小背包旅行，养只猫咪在怀里呼吸。快去的也快，多一些时间疼爱自己过的浪漫，小小心愿难自己成全，没有人陪伴和勇敢无关，只是刚好在人生最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靖演唱的单身的美好，我想呢你应该呢很认同歌曲里边所唱到的，在你生活当中呢它会出现的场景，和姐妹一起去 KTV 也可以去旅行，其实呢一个人的时候呢属于你可以支配的时间是相当的多的，而人生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呢，真的是谁也不知道，所以呢好好的享用吧，因为呢很快的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了，之后呢两个人就会为人生的幸福目标来一起打拼，共同奋斗，直到白头偕老哦。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 要为你唱起这首心里的歌，唱起这首心里的歌。 李健，当你老了啊，其实呢，所有的女人呢都特别害怕，当自己老了不美了，在你的心中呢，可能和当年爱上那个时候呢，样子是截然不同了。其实呢，爱你的人他最欣赏的，并不是完全是你的外貌，更多的是你的性格、你的灵魂和你在一起的一种感觉，是吧？所以呢，也不必刻意的特别在乎自己的皱纹，或者是说有没有原来那么的貌美如花了啊。只要你是在很认真的打理自己啊，只要是顺其自然。岁月给予我们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就好了，是吗？好了，战马能量，因为我们来继续，那下面为你们继续推荐一首很浪漫的对唱情歌，是来自王力宏和张靓颖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天堂，听听看吧。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再会， 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 我只想陪在你

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带着泪水就能看到我，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有了。 原来的我们呢，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呢，都会这个哇哇的大哭。后来呢，我们也会把哭声啊调成了静音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吧。可能是上一秒我们觉得自己好惨，然后呢是超级的难过，那下一秒钟呢听到了电台里边属于自己的一首歌曲，你看觉得自己会很幸运，对不对？所以呢要积极的做一个乐观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呢，终会有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呢我们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呢不必太过于担忧哈，顺其自然是最好，好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一首新歌哦，看看你是否会喜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马宇阳推出了新歌《抱影而眠》。这些年，马宇阳在自己的音乐里融合了大量的摇滚和古风元素。这首歌是纯粹的民谣风格，可以当作他对初心的一次回望。世界是个浮华的游乐场，横冲直撞的孩子们都有颗柔软善良的心。他们熬过了一个人的春秋冬夏，在下一个冬天到来之前，希望他们可以拿到那张爱的门票，不再抱影而眠。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马宇阳《抱影而眠》。 如果被爱是一张门票，我已经逃票逃了许多年，我独自做一个梦，独自写着无助的情书，我独自唱一首歌，独自乘坐末班的地铁。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眠。如果被爱是一张门票，我已经逃票逃了许多年，我独自趟过青春之路，独自憎恨着时间，独自经过离别，独自凝视流过的一切。 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婴儿眠。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可能会有一首歌呢，只要它一响起呢，你就会开始回想自己过往那些岁月里边所经历过的重要的时刻。那就像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小幸运啊，提醒自己也提醒最重要最珍惜的那个人，能够遇到彼此呢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轻易的吵架，不要轻易的放手，可能吵架呢真的会很难过，那就不妨呢在这个时候呢让自己听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相信相遇的这份难得的缘分吧。 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人家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 其实呢，爱上一个人并不难，真正难的呢是在生活里完全接受一个人，接受他的美好，也接受他的糟糕，接受他所有意料之外的那些你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你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完美，是吧？所以呢，大家要把心态放放好哦。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是在一首非常有回忆的偶像剧的片头曲当中结束的哦。那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是，真的不用介绍，前奏一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忆满满了。那最近呢这部剧又被翻拍了，那也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可能很多看过最早版本的那些朋友呢会觉得新的版本会有一些些感觉不对了哈，但是呢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感觉，也许现在大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你说是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请大声的跟着我们一起唱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